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嘿，三位妹妹，叫声四哥来听听。 没问题，红包拿来我就叫。 这个。 胖子，只要你的实力能和三哥差不多，我就叫你一声。 哼，打赢我。 算了，我忍了。哎，你们有没有人进城啊？好不容易休息一天，我去索托城转转。 不去了，我回去补觉。又终于三十级了，以后可以清闲一些喽。 我和你一起去吧。 哎，老三，你也开窍了？ 开什么窍？我要去找个铁匠铺，看看能不能雇佣两位铁匠制造一些东西。不然以我一个人的力量，要想把你们每个人都装备起来，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？ 我就知道，三哥不会像你那么龌龊。 什么叫龌龊？我是解决邪火的问题，这可是院长特批的。 我和你一起去吧。 算了。我自己去吧，这次你也受了不少的惊吓，在学院休息休息，我很快就回来。 那好吧。 小三，我们走吧。 你这一会儿老三，一会儿小三呢，能不能统一一下称呼啊？ 嘿嘿嘿，那我还是叫你小三吧，你也不过比我大一两个月而已。哎，走了走了。 小五，你就不怕你家小三被胖子带坏了吗？要是我肯定跟着去了。 男人总是要有点自由的空间，而且我才不相信小三会被胖子带坏呢。 看你那得意的样子，好一对郎情妾意的阿哥阿妹。 哎，又乱说，我和小三是兄妹关系。 好啦，不用刻意标榜，知道你们是兄妹，比亲兄妹还亲的那种。 讨厌。 小五从来就不是吃亏的主，顿时笑闹着追了上去。两女同一宿舍，当然也是朝着同一方向跑。奥斯卡打着哈欠回了宿舍，戴沐白的目光则落在了朱竹清身上。 竹清， 我去修炼了。 我们能不能好好谈谈？我记得小时候你不是这样的。 哼，那你呢？小时候的你也像现在这样吗？双胞胎。哼， 难道这就是我应得的报应？想我风流带少也有这么一天。报应，或许真的是报应吧。 戴沐白从没和别人说过他和朱竹清之间的关系，但是如果他们之间真的没有任何关系，那就算朱竹清长得再漂亮，一向高傲的邪眸白虎又怎可能如此低声下气呢？一进索托城，胖子就飞快地和唐三分开，去解决自己的邪火问题了。路上他自然是数次诱惑唐三，希望能够将唐三拉下水，不过唐三明显意志坚定，并没有被胖子蛊惑。同样是12岁，两人的心智差距却非常大。索托城还是那么繁华，此时已是上午，各家店铺都已经开门营业，熙熙攘攘的人群与史莱克学院的清静截然不同。唐三此行的目的很简单，就是要寻找一家合适的铁匠铺。昨天晚上唐三睡得虽早，但他也考虑过宁荣荣的提议，如果只是自己一个人用，那么他一个人的力量足以制造出足够多的暗器，但是如果要提供给别人，那一个人显然是不够的。当初唐三在唐门的时候就是专门负责暗器制造，在他跳崖之前已经做到了外门主管的级别，对于唐门的暗器制造流程极为熟悉。唐门的所有经济来源几乎都是依靠外门制造的毒药和暗器， 唐三仔细思考之后，决定将这个办法搬到斗罗大陆来。虽然也有一些困难，但可以先简单的试行一下。因此，唐三决定趁着今天放假，出来寻找一家铁匠铺进行合作。进入魂尊境界，只要在下个月去武魂殿领取补助的时候重新做一下等级测试，他自己就将有每个月100个金魂币的收入。铁匠作为低等职业，雇佣又极为便宜，他相信自己目前的能力是能够支撑的。更何况所有暗器的制造成本都是大家来分摊，所以钱并不是问题。之所以下定决心要找铁匠铺合作来制作击库类暗器，也是因为唐三决定要制出几种更强力一些的暗器。这个世界毕竟和以前的世界不同，所有的材料都需要他自己来收集，制造更强大的暗器自然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心力。当然，制造唐门暗器的工艺唐三肯定是不会外传的，他只需要将制造暗器零件的工作包给铁匠铺，自己进行最后组装就足以保密了。别说铁匠铺的人无法仿制，他们甚至连唐三要制作的最后成品是什么都不可能知道。询问了几位路人后，唐三终于找到了此行的目的地，索托城内最大的铁匠铺。这家铁匠铺的名字很简单，就叫铁匠铺，没有任何的装饰词语。还没走进铁匠铺，就已经能够听到密集的敲击声。从外面看，这间铁匠铺的规模比唐三曾经在诺丁城工作过的铁匠铺要大得多。宽阔的迎客厅内，按照不同类别摆放着各种各样的成品，其中分为三大区域，分别是日用器具、武器、防具。其中，日用器具占据了店铺大约一半的面积，剩余的才是武器、防具一类。在店铺前厅与后面工作间中央，用长条黑色幔布隔开，幔布每隔3米就有一个直径1米的白色的铁字，看上去很有气势。店铺客厅内负责接待客人的伙计就有6-7名，迎来送往，分工非常明确。有的负责接待客人洽谈生意，有的负责将已经做好的成品交给客人。还有一名看上去身材魁梧的中年人端坐在柜台后面，专门负责收钱。唐三迈步向店铺内走去，直奔柜台。一名店铺内的伙计赶忙迎了上来，挡住了唐三。 嘿嘿，小先生，你有什么需要的吗？ 我想和你们谈笔生意。 你想打造什么？直接和我说就行了。 你恐怕做不了主，我这是一个长期的生意，如果可以的话会一直合作。喏，这个你能看懂吗？ 唐三从怀中摸出了一张纸，那是一张暗器零件的设计图。唐三自己在制作暗器的时候也需要先进行绘图，仔细的测量和计算之后才能制作，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靠脑子记住的。伙计接过图纸看了一眼就傻了，图纸上画着许多复杂的图案，别说看懂了，他连这些东西是什么都看不出来。 这个麻烦您等一下，我请教一下掌柜，看看我能不能做啊。 那伙计立刻向柜台方向跑去，柜台后面那身材壮硕的中年人很快就拿到了伙计地上的图纸。一会儿的功夫，他脸上已经布满了惊讶之色，和伙计说了几句什么就从柜台后面走了出来，在伙计的带领下来到了唐三面前。 小伙子，这是你带来的图纸啊，你要制造这些东西是什么我也看不出来，能不能讲解一下啊？ 你们不需要知道这些是什么，我只是想问你们能不能做，要用上等的精铁，最好是铁精来进行打造。 我是这家铁匠铺的老板，我叫铁心。小伙子，你知不知道铁精价钱，再加上制造费用，那可不是一笔小数目，你最好还是请你家大人来谈的好。 这位中年人身上竟有魂力波动的气息，这位铁匠铺的老板难道是一位魂师吗？铁精的价格我当然知道，不瞒您说，我也是一个铁匠，只是我势单力薄，不可能一个人制造这么多东西，所以才找上您这里。铁精的价格按照重量， 一公斤铁晶是十个金魂币，没错吧？以您这里的规模，我想应该能够提炼铁晶。 价格你说的没错，但你应该也知道，铁晶的坚韧程度远超普通晶体，打造自然也要困难得多。用它来打造任何物品，加工费和铁晶本身的价格是等同的。也就是说，用一公斤铁晶打造任何东西，我们要收取十个金魂币的加工费用。而你这图纸上的物件又这么复杂，甚至还要再多收50%。 大叔，您说的价格没问题，如果我要求制造的量比较大，能否有些优惠呢？ 这是肯定的。如果你真的要求用铁晶打造这些东西，就算是我们的大客户了，材料费是不能减少的，我们总不能赔钱吧。工费我可以给你打个9折，如果你使用的铁晶超过10公斤，我可以给你打8折，最低也就是8折了。 那就这么定了，麻烦您按照我给的这张图纸制作出10份，我已经详细计算过，每一份大概需要铁晶2公斤左右，一共就是20公斤。 你要做这么多？这可是20公斤铁晶，加上工费就是500个金魂币，就算工费我给你打8折，也要440个金魂币。 大叔，您也是魂师吧？ 你， 我想和您单独谈谈，可以吗？ 好，那请你跟我到后面来吧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